拥抱着你的离去，数着一行行的泪滴，枕着梦着回忆不愿睡，寂寞也只剩我的狼狈。谎言天花乱坠，目睹你和他的暧昧，我的心在慢慢枯萎，悄悄的碎。如果亲爱的心痛，不爱的保重，难挨的却成空，让我再一次感受你的温柔。如果他越是和你依偎，悲伤该如何全身而退，爱情已经已无所谓。悄的碎，如果亲爱的心痛，不爱的保重，难挨的却成空，让我再一次感受你的温柔。如果他越是和你依偎，悲伤该如何全身而退，爱情已经已无所谓。如果亲爱的心痛，不爱的保重，难挨的却成空，让我再一次感受你的温柔。如果他越是和你依偎，悲伤该如何全身而退，你的干脆我没防备。如果他更是何以为，悲伤该如何全身而退，爱情已经已无所谓。